下面是张学金演唱的《赵氏孤儿》。 Thank you. 要见他做此事，天怒人怨，这冤仇到如今，你是无念， 最后是马绍良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